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的亲戚像是给我赞扬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 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车窗，我心脏一旁，我们去哪，

假装我很痛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，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，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企业家马云。 我觉得早两年呢，我没准备好，公司没准备好；晚两年呢，我可能就不想离开公司了。其实很多人啊，都要去想几个问题，不是公司离不开你，到了一定年龄是你离不开公司了。你离开以后都不知道该去干嘛。我觉得我现在54岁，刚刚到，应该算做互联网呢，我算年纪大了一点，但做其他行业，我认为还很年轻。我自己觉得再有个15、16年，也许我还能够做一些其他事情。到了60岁的时候啊，人有一个习惯，你不愿意离开，因为你对未来自己没把握。我们每个人要自知之明，你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你到底这一辈子想干什么，把这些问题想明白。所谓50知天命，我们过了50岁，一定要明白自己这一辈子到底要什么，要放弃什么，什么是你有的。这些问题想明白以后，做这些决定其实并不痛苦。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。 那年的夏天的训练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那种声音很美妙。那些声什么声音呢，就是当我们在场上奋力奔跑的时候，耳边会传过那种空气流动的声音，呼呼呼的响啊。当我们的球鞋在地板上摩擦的时候，有那种很尖锐的声音，包括球篮球被投入到篮筐里边刷网而过的那种摩擦声，或者弹框而出的那种金属的声音，那些声音只有当你神经高度集中全力以赴的时候，实际上心里边是非常非常安静的，那个时候你才能听到那种声音。 企业家宗庆后。 年轻时候穷怕了，因为我小时候我母亲一个人40多块钱的工资养我们5个孩子，吃了上等没下等，米粉糊我，然后是这个弄得老菜这煮在一起。那个小时候应该理想很多啊，总会希望能够后面能够赚到大钱，能够回报父母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。 接下来是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64年10月16号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1991年10月16号，钱学森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奖殊荣。1994年10月16号，第12届广岛亚运会正式闭幕。1999年10月16号，新版辞海正式面世。2002年10月16号，全球环境基金第2届成员国大会在京召开。2015年10月16号，阿里巴巴收购优酷土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将前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。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Thank you. 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哦。 速度，高度，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。